唱祖国颂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我是主讲医师张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呢，继续由我和贺云主任为大家主讲。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我们说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都表明呢，高血压啊，它是导致心力衰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期的高血压，你老是起起伏伏，你老是发生这个动脉硬化，就说一旦发生了明显的心力衰竭，那么平均生存时间呢，男性女性分别是多少？男性是1.37年，女性呢是2.5年。也就是说，你发生了明显的心力衰竭，那你的存活时间，男性是1.37年，女性呢是2.5年。 而且这个心衰呢，还是我们医学上指的慢心衰，还不是急心衰。 对，那五年的生存率，就是说能活个五年的男性占到24%，女性呢占到34%。 也就是说，我们有高血压的人啊，一旦到了心力衰竭的这个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生命的威胁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你看刚才这个话有几个意思。第一，高血压是心力衰竭发生最主要的病因。那么到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到了心力衰竭这种情况，不管是我们的存活率还是五年的这个生存率，我们都会很低，是吧？那我想即使这几年我们这个活着也是就说很麻烦，就是又是憋又是闷又是焦虑又是浑身无劲儿。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不要焦虑啊，我只是说它疾病发展的一种趋势。那同时呢，研究也发现，如果我们积极的控制血压，是血压这个平稳要稳压，你不能说这个压差太大，还有一个血压起起伏伏老是控制不好。我们在稳压的情况下，血压控制好的情况下，那么心力衰竭就会减少多少？减少55%，那么病死率呢也会下降。 这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啊，其实张主任，高血压呢是造成我们人死亡的第一危险因素。那么除了脑血管病、脑梗以外脑卒中以外，我们今天说的是心脏的问题。那么我们高血压一旦发展到心衰了，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死亡率都会这种大幅度的上升啊。那么可是我们如果积极的控制了血压，那么我们有一半人的这个生命都是会被挽救的。 没错，你看他心脏是高血压这个病变的靶器官之一啊，伤害的啊，它伤害主要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心肌纤维化，再一方面就是冠状动脉纤维化，高血压患者他发生这个心脏结构性变化，比如说 左心室这个纤维化，左心室这个重新这个重构，以及我们说这个冠状动脉发生这种纤维化导致这个心肌缺血呢，就是这些因素慢慢慢慢慢让心功能下降，哎，心衰呢慢慢慢慢它就给形成了。 嗯， 所以在平时我们说降压药不用说了，你要是高血压一定找到临床医师。至于你是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还是用这个血管紧张素二受体阻滞剂，还是贝塔受体阻滞剂，还是利尿剂，还是钠钙拮抗剂，找到适应你身体的这个降压药。如果你在这个起伏不定的情况下，我们节目也反复给大家说，你可以用这个亚翔香脑汤，通过我们长期观察它的稳压效果和对你这个顽固性这个难降这个血压呢，它是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作用。 对，在日本啊，江主任，他我们都知道啊，日本这个国家呢，它是这个人均的这个期望寿命是比较长的，它也是一个长寿的国家啊。那么在日本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高血压的控制率呢是非常高的。如果一旦一个人体重指数超标变成肥胖啊，国家就会有很多部门强制他的这个体重下降。如果通过饮食和运动他的体重依然不能达标的情况下，那么很多在职的人就会被单位开除。 啊，是啊，那一个通过这种强制的方法让你指标正常，才不至于你一会儿我们节目讲吧，一会儿左心室纤维化了，左心室肥大了，然后心功能减退了，心衰来了，那你想他这个就是疾病的发展规律嘛。其实这个体重这一块过去我们节目也讲过，你要是这个体重腰围你都在下降的话，你的血脂血压血糖就会起到这个事半功倍这个效果。 对， 就是很容易控制。 嗯， 这个方法我们也讲过，就是那个我们给大家讲过燕麦葱条粉。 嗯， 如果你今天是个大腹翩翩，哎，你要是肚子很大，你的体重也严重的超标，你看体重严重超标，心血管我们就不用说了，慢性炎症我也不用说了，就是包括也容易发生这种癌变，就是肥胖导致的。还有一点就是最主要的，我们这些指标呀都是非常非常难以这个控制，那你间接的就是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难以这个治疗。 对，所以对于收音机前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已经有了这种慢心衰的这种体征出现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您有下肢的肿，无论是您有心慌气短乏力等等这样的症状啊，我们就要强制的降体重。我们提到了啊，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另外呢要强制的 插一句啊，就是这个燕麦葱条粉啊，就是在每天你吃饭前花，把它不是一种冲剂嘛，你就弄一个杯子，弄一杯子把它搅均匀，做成这种糊糊状的，你就像吃零食一样，在15分钟以内，这个一点一点一点把它吃掉，然后你再去吃饭。这样的话，你要坚持一年，我可以说，你即使在你不用强制你在节食的情况下，你只要早中晚三餐你这么坚持，应该用9个月到1年时间，我想体重和腰围都会有所下降。 这个时候体重达标了，而且这个用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的过程当中呢，给我们人补充够了足量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血压，可能是血脂血糖的水平呢也都能趋于平稳。而且同时有这个慢心衰的这些病人呢，我们还要强制的稳压降压，就是张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亚翔的这个杜仲三七为主要的药物的这么一个古方。这就是相当于中医中药很好的帮助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呢就防止了我们这种高血压同时有这个心衰病人的这个死亡率的增加了。 对，这个亚翔古方，这个它更多的是在我们说活血化瘀嘛，活血化瘀，那你一个就是拿现代医学来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改变这个血流变，有利于这个血液向前这个循环，是吧？还有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凝血和抗凝血失去平衡这种情况下，它能防止这种

那你这个右心衰了以后，你回血这个能力就差了。 嗯， 就是说我们把什么这个阳也送完了，这个血液带的这个废物呢，我们是这个通过这个肾脏啊把它这个排掉。另外这个二氧化碳呢，你要到这个肺循环，通过右心到肺循环，你才能把二氧化碳排出去，才能进行新的这个氧合。但是你回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它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很多人把这个消化系统跟它这个右心功能减退它联系不起来。其实如果你这个右心功能减退以后，你看第一个啊，食欲减退，有些人表现的是肚子胀恶心，有些人呢是呕吐，有些人是便秘上腹痛等等，这些长期的胃肠淤血引起来的。因为肺，因为那个右心衰了以后回血差了嘛，那么而且那个右上腹这个感觉饱胀。再有呢，有些人表现的是肝区啊，就是右下穴这一块疼痛，表现为这肝淤血肿大，肝的包膜被牵拉所致。那么长期的这个肝淤血呢，它就可以导致这个心源性的肝硬化。心源性这个你的肝硬化不是说病毒啊或者酒精肝呀、脂肪肝引起来的，是由于这个右心衰回血差了以后导致的肝部还会发生纤维化。你看到这个时候就是一组综合征出来，呼吸出问题，消化出问题，泌尿出问题等等问题就会出现。那你右心衰还会表现什么呢？白天尿比较少，晚上呢夜尿比较多。这主要鉴于这个肾脏淤血引起来的肾功能减退。你在有些人身上还表现为这个什么呢？蛋白尿，透明或者颗粒管型红细胞，血尿素氮升高，这是表现在泌尿系统的啊，由于这个右心衰导致的。再有呢，右心衰也会出现呼吸困难。你看如果是单纯性的这个右心衰呢，它主要表现为轻度的这个病人有点气喘。这主要由于这个右心室扩大呢限制了左室的这个充盈，肺淤血导致。二尖瓣这个狭窄发生这个右心衰时呢，因为存在这个肺淤血，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轻度的呼吸困难。如果你这个患者你本身还有个慢阻肺，你看这个就是雪上加霜， 雪上加霜了。 那么在体征上呢你看病人表现有些这个水肿。水肿啊是这个右心衰的典型体征。它发生于这个颈外静脉充盈和这个肝大之后，首先呢就表现我们这个脚和这个踝部和这个胫骨这个前水肿向上蔓延，以及全身发展缓慢。在早期的时候，就是白天站立后呢它出现这个水肿，平卧休息以后呢这个水肿就消失了。这个如果心肌纤维化、血管纤维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你到后面就会出现全身性这个凹陷性水肿。那么长期卧床的患者呢就表现为腰底部和这个下肢水肿。伴有这个血浆白蛋白过低的时候呢，有些人脸面就是这个脸颜面这块也会水肿，这就提示后面就预后不太好。 对， 就是你这个病不好治了，后面发展真的就有点说不清啊。再有一个体征就是胸水，出现胸水和这个腹水。一般双侧这个胸水多见，常以这个右侧比较严重，也表现为单纯的右侧这个胸水，主要和这个体静脉和这个肺静脉压这个同时升高，胸膜呢毛细血管这个通透性增加有关。那么到了发展到这个腹水的时候，这就是晚期了，与这个心源性这个肝硬化有关啊。再有呢就是这个有些人还表现的是肝大或者有压痛感，就是说淤血性这个肝大和这个压痛呢常发生在这个皮下水肿之前， 右心衰短时间迅速加重，那么肝脏呢急剧的增大，那么肝的这个包膜呢被牵拉，就出现这个压痛、黄疸，有些人呢还表现为这个转氨酶升高。再有一个体征就是肝颈静脉反流，是这个轻度右心衰时按压这个右上腹，使这个回心血量增加，哎，就会出现这个颈外静脉这个充盈。那么颈外静脉充盈呢，是右心衰这个早期这个症象啊，有助于和其他原因引起来这个肝大呢有所这个区别。你看这个我们说中医说这个心为君主之官嘛，它这个主我们这个神志。你看这个左心衰慢慢到右心衰，最后到全心衰的时候，那你想你斩了这个心脏功能你下降了，我刚才说的那么多体征它都会出现。所以刚才也说了，你是高血压，积极的控制好血压，另外缩小脉压差，然后呢就是这个稳定血压，不要起伏太大。那你有些人说，那我吃个静安药我稳不到，这会儿就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进行辅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亚西洋古方。这么一个有这个三七、豆中、丹参、葛根、昆布、地黄这么一个组方，起到活血化瘀这个作用，其实就是改变血流变，抗凝血，是吧，防止这种斑块一个形成。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忘记加抗纤维化，因为你最后血管硬化，还有你这个心肌这个功能这个减退，心肌肥厚，它的病理改变都是纤维化，这是一个长期要对抗这个过程。今天已经心衰了就不用说了，积极的按照这个方案执行。那么没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大家这个要抓住这个好时机，就是说你身体还没有发展到这程度，那保健的目的就是防止我说的刚才这种微象啊，这种衰竭后期出现的这些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养生保健的这个意义，也是我们讲节目的意义。 对，而且这个时候的抗纤维化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临床上呢也是通过养生保健的方法呢很多这个有这方面问题的听众朋友呢也都有了很好的一个康复和症状的改善啊。那么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豆中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